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至今，中国台北货轮长虹一号和越南注册货轮安心婆08号船员9月7号在南浦港举行了庆祝集会。参加者向南浦市的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铜像献花篮，表示了敬意。会上有一些人做讲话后，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信。